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之前震惊一时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宣判即将来临，而在二审进行过程当中呢，来自复旦177个学生有一份求情信啊，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然这一位目前啊等待法院判决的林森浩，他之前也是在这个法庭上是承认了犯罪事实，基本上在投毒案件本身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很多的疑点。但是关于这个量刑，一审是林森浩被判处死刑的这么一个结果，看来呢目前还有一定的变数。因为我们看到来自这一份复旦的177个学生的这个求情信当中说，我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校老师学生对受害同学黄洋的死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同情，师生同窗之情自古以来是最纯洁珍贵的，投毒致人于死是极其恶劣的禽兽行为，永远被人唾骂，林森浩应终身忏悔、内疚、自责，因此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是应有之惩罚。但我们认为他不是多次杀人、多次伤人的极为凶残的人，我们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林森浩投毒导致同学黄洋死亡，其罪严重，后果惨重，林本人必须痛彻心扉的忏悔，如果得以生存，应以一切办法为受害者父母尽孝赎罪，让全社会从中汲取教训，绝对不能再发生此事，我们愿意带黄洋尽孝，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的父母。哎，这一封信就引起了一个争议，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学生不懂事，这个是在这个受害者家属的这个情绪上又撒了一把盐，特别是这个黄家，也就是受害者黄洋的父亲表示对这样的这个求情是没有办法接受，更不会说接受这个同学们所建议的让林森浩来帮替代黄洋赡养黄洋的父母这样的一种建议。好，甚至是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封求情信让人觉得很愤怒。 愤怒吗？倒也不至于吧。我觉得 我听到有不少人批评说学生这个书读的太多，读成书呆子了。 但我觉得是有点，就是以旁观者心态来看有点不痛不痒。就是说它里面它其实有平衡双方的一个比方说它一方面又表达了对林森浩的一个谴责，另一方面又给出了一些好像是可以给林森浩求情的一些案例。 他前面说他禽兽不如，极其恶劣，后面又说必须忏悔啊，这个可以给再给一次机会、啊、 对。但是另外他们也说了比方说这个林森浩同学平时怎么怎么样啊、可能还举了一些例子，他在这个汶川地震中捐钱捐的是可能同学里面最多的，但他平时自己生活费很少， 省吃俭用，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你真的听起来觉得不痛不痒，可是如果 可以相互抵消。 对，如果我站在一个，我想全天下很多的父母在这件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一定都是站在黄洋父母这一边的，就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同学而已，你为什么是什么事情导致你下这么重的手？ 是， 所以你，我想当时的那些父母现在在看到这些学生的请求信的时候才会觉得愤，就真的是会觉得愤怒。那一般客观一点的人站在我们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不痛不痒。 真的就像有一个微博说的，除了黄洋父母谁也没有资格奢谈原谅。显然黄洋的爸爸呢是完全不接受，觉得这帮法学院的学生，其实也不完全是法学院了，他177个，65个是法学院，35个是医学院，还有另外的77个同学是来自于其他学院。其实你光看这封信哈，你会感觉到这帮学生呢还是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他可能也没想这么多。 他就觉得我一个同学已经 一个家庭已经 破坏了， 尽量能够说 不在了、 这个，对， 就尽量是希望能够挽留一条生命。 嗯， 但是目前你也讨论，也就仅仅是从情感层面上， 嗯、 甚至是伦理层面上，也就完了。 嗯， 我后来等会儿我们来听一位专家的看法啊，他是阮方明教授，我们之前很多关于审判的一些案例都有采访过他，浙大的一位教授，同时他也是个职业的律师。 嗯， 那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就问我，因为他说他对这个案子不是那么的追得紧。 嗯， 他说他后来这个二审当中有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或者说他有没有主动的投案自首，一开始没有吧。 嗯， 他是后来就是你排除嫌疑，最后你是唯一的嫌疑人，甚至是、然后再看他们平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过节。就最后新京报不是还有了一个还比较长篇的访问嘛，就对他知道黄洋最后没有活下来，他自己又被一审判了死刑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你看出来他当时是非常冷漠的，可以说他冷漠到他最后就追究反省自己，他说因为我的阅读太少、他说我自己是缺乏人文社科方面的阅读和训练 的，这一段 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这一段访问在央视上还播出了 是吗、 对， 他 说我只知道做实验、对，我只读过三部嘛，复活、三国演义和围 城、 然后他有一个师姐说我情商低，当然你不知道，我看的是新京报那个访问啊、你不知道他中间前后有没有一些删减，或者说他是不是当时就语气啊怎么样会让你有没有一些别的联想、但是看完之后你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是你仅仅是从这个案子来说、你是希望他是完全的从这个什么证据啊事实啊各种非常逻辑严密的推理的角度来看，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时候讨论呢，大家你能够入手的或者更能够接近你的就是从人心和人情， 没错、这个很多人批评啊、这次上书的177个同学说他们一点都不懂法律，说你们写的这个求情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是瞎搅和，而且呢并且给这个特别是受害者家属造成了更大的一个痛苦。好，这个黄洋的父亲是在我看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是表示完全不能够接受，说我怎么可以接受让林森浩来就是来赡养这个我们呢，就是这个黄洋的这个父母，他说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怎么能够养一条毒蛇在身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怎么可以把他再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怎么样看待复旦的这些同学们的这个行为，我看到在网络上有公开的这个签名信，好像后来是应同学们的要求把这个签名的这个名字都给隐去了。 嗯， 我估计后面也有一些压力哈，就是说为什么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给林森浩来求情，现在说实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的这个说的内容上来看，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感觉，就是说能救一命是一命。那当然这个你跟黄洋父亲的这个杀人必须要偿命这样的两种信念呢，就是有一个直接的对撞，我相信不少人也是很坚信，就是法律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杀人偿命这一个观念啊，在中国还是属于根深蒂固的。那么存不存在一种原谅或者说宽恕施害者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恐怕因为我相信今天已经有人开始有这样的概念了，会有一些觉得说原谅啊宽恕啊，甚至是在西方常见的一些这个宗教式的一种关怀开始进入中国的社会了，也就是说杀人偿命并不一定在今天所有人都是这么看的，但是它究竟特别在法律实践当中它能不能够产生新的这个改变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件。林森浩的投毒案就是著名的复旦投毒案，2013年的3月31号愚人节的前一天，复旦的研究生啊，这个林森浩将剧毒化学品，也就是叫二甲基亚硝胺，注入了室内的饮水机。这个化学品呢，根据他自己的实验，是会导致实验的小白鼠这个肝功能坏死的一种药品。他把这个东西呢，注入了宿舍的饮水机，导致 第二天同寝室的同学黄洋饮水之后中毒，并且呢在4月16号死亡。而在原因方面，当然根据林森浩自己的这个讲法，记者后来的采访更多的好像林森浩自己只是说想开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哈，让他难受一下。但是这里面说实话有一点不明确的地方，林森浩自己应该是知道这种药品的毒性和杀伤力的，但是他如果不是抱着一个杀人的动机的话，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致命的药品？这里面似乎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疑团，到现在为止他都不承认他是有意要去杀死他的这个同宿舍的室友，他自始至终强调的是说自己只是想跟他开一个玩笑。 因为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辩护律师给他的一种意见、 哎、他的辩护律师我注意到是苏伟江律师。 对，因为如果 苏伟江律师咱们还挺熟的， 现在给他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嘛，那他现在如果在动机这件事情上他咬死说他不是为了故意杀人， 过失杀人， 对， 过失杀人有可能判死缓， 在量刑上就是完全采用的另外一套方式、 这有可能也是一个辩护上的策略。 对，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是当你看你再去回顾案情，然后再想这个求情信的时候，里面有太多的你会觉得这个求情信有一些荒谬的地方。一个是说他在里面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列举说他有悔过之意呀、然后列举说我林森浩应该代替黄洋去赡养 这个 父母， 稍微有一点 对，但这些全都是有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全都是复旦的这177名同学自己的臆想。林森浩自己他有表现出来确实的极为后悔，或者说是多么的悲痛，或者说我自己说如果我可以获得新生，我一定会好好赡养黄洋。 就比如说对赡养黄洋父母这件事儿，不是林森浩自己提的， 是 他的同学说对啊他可以去养他的父母。 对，这是大家太我们有点太自作多情了，我觉得这是荒谬的地方之一。荒谬的地方之二呢，就是其实大家写错了对象，就是他们写给这个法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如果你真的是 他应该写给谁呢？ 因为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件事情如果说量刑有可能减轻，其实是双方达成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或者说是在黄洋父母这边有意说我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所以说如果他们真的是想影响这个量刑的话，也许去想办法劝劝黄洋的父母，或者是你现在其实 但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黄洋父母来给他说情是吧？ 但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我觉得他应该是写给法官是正确的。刑事案件的话，你即使黄洋父母有某种程度上原谅的话，他这个不是像民事纠纷可以庭外和解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写给法官我觉得倒是正确的一个对象。 就是你会发现求情信他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判决当中还是比较少见，就是真正你看到求情信是影响他最后结果的。但是我昨天也翻到一些资料，就比如说比较没那么严重的，就是可能缓期啊这种，你可能村民们或者什么邻居们大家写一写亲戚们，但是呢你在香港你会发现求情信他一点也不稀罕。就是你包括去年的时候不是麦奇光吗，和这个谁曾景文啊，就两个都是高官嘛，一个是发展局长，一个是什么，就两个人互租单位，最后是骗公家的财产。然后呢就准备是给他判的时候呢，一共 他很多同僚给他写那个 40多封的求情信啊。 对对对， 你就包括什么唐一年，林郑月娥，曾俊华，就都是什么财政司、政务司，以前的政务司的司长， 就高官名流了， 高官名流给他们写求情信。但这些通通没用。最打动法官的据说是他的几个姊妹们，就兄弟姐妹们写什么呢？他也就是写自己童年的经历，说我哥哥或者我弟弟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苦，然后哥哥呢是怎么样带着他，就好像马英九追忆他母亲似的，就类似这种情节了。写完之后还法官可能真的是动容，然后你可能 就是法官 会给他 减 刑、 这个 有可能就是会减刑，因为这些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会 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 觉得求情信可能在某一些法系里面它真的起到作用吗？还是说你在中国大家你又不想说舆论来绑架这个最后的司法判决，可是呢你又似乎在影响更加的暧昧，又是发生在中国，这 个 关系很难很难厘清的。 没错，一方面这个咱们有两种经常矛盾的说法哈，这个专业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呢就讲究说舆论不能够影响司法啊，这个法官要独立公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这个是官方的一个提法，叫做能动司法嘛。能动司法你要这个接民情要接地气，然后这个法官不仅仅要了解民情民意还要会做饭，所以这个法官 了解民意，倾听民意，这也是说实话官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要考虑到民意的因素。那在中国这种人情世故当中呢，你说法官考虑到民意恐怕也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里面怎么样来平衡这两点，怎么样说既有一个法律的专业跟它的公正，一方面呢确实这个社会民情民意又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件事情。我们待会儿来听这个阮教授先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三联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我们今天在说复旦177名学生上书法官的这一份求情信，好，最终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又怎么样来看学生的这样的一种为可以说是杀人犯求情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好，阮方明教授，来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首先是问他怎么样理解这封求情信。 这个属于民意了啊。 嗯， 民意是不是会干预那个法律的执行，在理念上一般认为是不干预的，就不会影响法院这个判案的。 嗯， 曾经有过一个村子里都好几千人写求情信， 嗯， 签名盖指印，最后也没有保住一个人的脑袋。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应当说一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对老百姓来说，他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民意啊，但是民意有的时候它是分化的。原来在萧阳的时候没有提过这个，就是那萧阳的时候，那时候主张要依法来判决，但是后来接任萧阳的王顺进这个提出来过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感受为依据来判案的，当时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引起了不少争议的啊，因为人民群众的感受，这个人民群众到底你怎么去采样啊？如果你是像全民公决似的，那是大家都有表态的这个余地，就是表态的空间啊，那是开放的。但是如果不是开放的，而是某一类人他要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你像这次这个复旦的110多个学生，他们表达的诉求是都是单一倾向性的，那么是不是有相反倾向性的那些人没有组合起来？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就是原来王顺进提出来的这么一个主张啊，在理论界，法学理论界就是有争议的。 嗯， 他的这个主张可能对司法不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很好把握啊，你要人民群众的感受为依据，谁的感受，所以这个采样不好采啊，那么势必就会造成表达的那就成人民感受群众的感受了，不表达的就不成为人民群众的感受了，就可以忽略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可能都不见得是十分的妥当的。我站在学者的角度，我也认为不是十分妥当，还是法官按照他查明的事实，根据法律的规定啊，然后由他自己按照他的良心、他的法律意识去进行判断、判决。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当中，我就说在犯罪案件当中， 为犯罪人求情往往成为好像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不是有什么亲友关系的人不会提出这个求情的。 嗯， 如果要提出求情的，这类案子可能太多了，包括沈阳那个夏俊峰， 对， 捅死了两个那个 城 管， 嗯， 执法队员，啊，也是这样。那如果你看到老百姓求情了吗？没有，民意不能说没有影响，特别是网络的民意，往往对那个司法机关可能还是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现在那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网络的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取向，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你复旦的110多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求情信。 嗯， 你我们从以往判过的案子，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像西安的那个大学生那个叫 药家鑫， 叫什么， 嗯， 叫药家鑫， 对， 他父亲后来陪着他去自首了。 嗯， 那么这个案子呢也是网络骂声一片。其实站在我们学者的角度，我们倒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 嗯， 我觉得还是应当不判的死刑啊。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判决反而不显得，法官不显得理性啊。当然现在的时候回过头去，我个人评价， 嗯， 因为人家自首了啊，那当然自首是可以不从轻，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作为一个执法者，或者把它放在全国来看，你到底是判这一个案子死刑好，还是放这一个人不判他死刑好？有时候不能往往从个案去考虑啊，而应当从这个整个执法的它的那个效果上去考虑。如果你这个案子自首给判死刑了，实际上就意味着自首的就是从轻的这个确定性发生了极大的动摇和损害。那么今后人们再去自首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害怕，本来他是可以去寻求一个从轻的，但是他觉得不可确定了，不可预期了。包括律师，他要去跟律师商量的时候，律师也没有办法肯定的给他指明这条路，可能往往就会提出，你看，药家鑫那个案子，怎么怎么了？我没有办法确定的跟你说，你肯定会受到从轻。包括他父亲陪他去自首，也是坚信法律会给他儿子从轻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就是没有办法，不受他父亲的这个左右，也不受就是我们大众所预想的，包括我们法学界理论学者所预想的方向发生逆转了。所以呢，对未来的这种可预期性啊，发生了极大的动摇。 嗯。 那么今后谁去自首呢？那先逃了再说，抓到算我倒霉，没抓到那就算我赚了所以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对法官来说，可能真的是要非常平和的理性的考虑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时候，千万不要追随民意，这是恰恰是我的这个看法。 嗯， 对吧？结果药家鑫案件判处死刑了以后，不是又弄出了赛家鑫，就云南那个李昌奎案件。 嗯， 杀了两个人又自首，最后又被翻起来，又网络形成一片审判。云南高院那个副院长还出来说，说没问题，这个案子，放到10年以后看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他。话音未落，才一个月时间，就 云南高院再审，最后把那个案子同样给判处死刑。法律怎么能那个朝令夕改呢？判决那这两个案子都是屈从于这个网络媒体、网络舆论的这个压力的，所以我认为都是坏的典型，不可取。那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说，当形成网络一片倒的这个声，网络民意的时候，确实对司法机关形成很大的压力，往往有时候会不理性。但是当你个别，不是说个别人，你不采取网络的这个手段，而是用这样的一种求情信，包括我所知道的浙江若干年前也出过，那个时候网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一个村子几千个人签的那个求情就是要免死的这个信啊，几千个人光那个求情信都装了一麻袋来，最后还是判死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民意的问题啊，还真是不能那么随便的去这个屈从它。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明教授啊，看起来阮教授并不认为这个求情信应该对法院的最后的二审判决起到任何的影响。 对，我还问了一个，就是关于我说香港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是有这个写求情信的惯例哈。可能大陆的学者对这个研究也不是很深，那挺多人都有疑问。他说大概是因为这个香港就各方面的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他不是非常在意说你如果是民意的话，那这是一边，如果是沉默的人，他们能不能代表另一边民意，他们如果沉默的话，那没有机会发声的话， 就不同意见大家都会说， 保证这个样本，那这个你除非全民公决，那这是开玩笑，不可能进行什么全民公决。所以呢，就是可能法系不同，大家在这个处理具体的怎么样去求情和民意方面是有一些差异的。 没错， 倒是我看到另外的一些资料哈，就有一个著名的大法官叫霍姆斯大法官。这个大法官 就是美国法官， 美国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习惯，就是说呢，我从来不看报。不过他到底看不看报其实也没人知道。 他说他不看， 但他我从来不看报，他宣扬出去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法官，我从来不受民意的绑架，不管你在报纸上写什么，我就当没看见，所以我就说我从来不看。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他远远没有到你说非得要考虑一下民意，去倾听民意这么一个程度。他一直是177个同学，甚至同学发出来这个求情信，很多人是看不惯，觉得你是说不过去的。那当然你说民意跟这个审判和公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就似乎它也是一个现在我们聊起来时聊时有的一个话题。 没错， 长聊长期。 我觉得哈，这背后大家有一个情绪是说呢，为什么这个177个学生，你说他人数上并不是很多啊，你这个你真的要说他是民意吗？这个我都觉得他代表不了太多的民意。但是很多人反应很大，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学生怎么能够这样，很批评的声音很大。说归到底，大家可能有一些还是觉得对于司法的公正性有一些担忧，觉得怕因为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只是学生而已，在其他的事件当中，如果说是比如说像香港这样的情况，有这个社会名流出来背书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这个又会变成了到了我爸是李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觉得是不是你如果找到就是有更多资源的人来替你求情的话，会影响你的法律的这个资源？大家可能心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担忧，大家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应该是一种绝对的平等，就是说谁都不应该进来干预。好，恐怕还是这样。只不过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因为是学生的关系，所以还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很多人反应很激烈，相信有这方面的担忧。 其实我觉得大家这次这件事情呢，就像刚才 Vincent 说的，大家其实说白了还是对法律的公正不够有信心嘛。那这次 我觉得没什么，就是大家不要把它看成是，如果我们刨去说它有可能影响判决结果这件事情来讲，那他作为他们的同学，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我想表达我们的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多鼓励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呢，不光是学生这一面的，比方说我有一些其他的，我只是很同情黄洋父母的家长， 我 愿意说说 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有我意见，我可以表达， 我也可以表达。我觉得这个社会各方意见的表达也是应该的，特别是说像刚才阮教授其实也是给我们提到了，是说我们担心这次的请愿信会影响到判决结果，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去的时候有一些民意其实已经在影响了结果，比方说有时候大家过分的追求我们一时之间的愤怒，很多的民意就过分的去追求说我一定要一个血债血偿啊，或者说我要一个看到一个痛快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 这里面可能 里面有一些冤屈的成分在。 那 如果说当时的时候这些知道有冤屈的人他们到那个时候没有选择沉默而选择发声，也许结果也会不一样。 没错， 对 啊。所以有人评论说学生的这种表达是一种很朴素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我就是有这个意见，我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就是学生他有完整的权利，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这样去做。至于法官最后会不会考虑到把这样的求情考虑到最后的判决当中，这个我觉得是法官自己的这个考虑了。他以我们之前看到的例子并没有发现有这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证明有以前的法官考虑过这样的事情。反而呢，我倒是想到了吴英案，之前浙江这个本色吴英的这个所谓集资诈骗案当中呢，发生过东阳市的很多公务员甚至还有政府的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个官员上书要求法院判吴英死刑的，这个倒是以前发生过，只不过最后这个各方也是属于僵持不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你要说民意表达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这个恐怕也不是第一例了。好，所以说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看到在香港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不仅仅是有人表达说要宽恕，甚至也有发生最后判决当中有宽恕这个施害者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在这种案件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心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就是在法院的审判当中，你采用一些品格的这个证人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啊、亲戚的这样的供词，我觉得是正常甚至是应该鼓励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英美的这个审判当中，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证人叫做 character witness， 就是证明他平时的这个品行的啊。比如说在香港我们之前有看到像是唐一年这个一些这个受审的这个官员的同僚啊，给法官，有的人觉得这个是求情信，但是恐怕在他们看来只是证明了他平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这个内容呢，最后法官会考虑采纳一部分，比如说你是不是第一次犯啊，或者说你平时的一贯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热衷社会公益，有的时候都会是这样，你平时是不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最后会在法官的判词当中体现出来。法官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人初犯，平时呢又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一次可能考虑到这一切的内容会轻判。但是在中国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个人觉得说实话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这个做法，只不过哈，前提就是说你法官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公信力跟特别强的独立性，不然的话呢，这个东西就会被人觉得说是一个走后门的一个渠道。 对 啊，但是说实话本来 中国的这个环境，你这个法律，任何的法律不可能脱开社会的这个文化而存在。中国这样的这种社会文化，你法律考虑到一些这个人情的因素，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有必要的。不然的话呢，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法律是非常冷血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过于机械。 嗯，其实刚才阮教授讲的也是中国自己的，他这个进程里面也是经历过几个阶段嘛。一开始你会就按照法理的这个程序，后来不是讲到是什么依照人民群众的这个感受，但一说到感受，你有你的感受，我有我的感受，这个就变得不靠谱，你也很难捉摸。就是我现在也因为我找资料好像也没找着，就问为什么香港它会有一个求情信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 这不叫求情信吧，我觉得你把它理解为求情的话，这个 但是所有的新闻报道里它都是这么说的，你就会感觉到它在香港的这个法定程序里面它是有这么一环的。我就在怀疑哈，是不是说 OK 好，我 这个我觉得你不叫 它 求情信，叫它一个什么呢，叫做一个就是写一个 reference， 就好像你的公司的这个同僚 会不会是这样，就是， 你这个当然可以写它好，也可能写到不好啊。 就我所有的取证这些差不多都结束了之后，我就公示给大家，然后大家接受大家的一个质证，相当于是不是说法官有可能是法官觉得我的这个认识可能我们拥有的东西是有限的， 对， 然后再把它公开出来，然后以大家的智慧来弥补可能我们自己身上的缺陷，我是这么想，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就除了这个唐英年他们什么曾俊华高官为高官这个求情，还有我看的刘德华，他为当时香港一个演唱会支付，叫什么达叔还是什么，一一年的时候，就后来也是判了好几年，他自己又得抑郁症什么的，就是还有一些明星是以他们这种有声望的人就搭上自己的这些声誉，去给他们就像你说的去做你整个人的品格的这么一个鉴定， 他平时是一个好人，怎么怎么的。 你确实会发现，香港他判完之后，他最后法官给出那个判词，他也其实就是从品行的这个层面上来写的嘛。他里面是带有非常浓重的感情色彩的，他会用词就说陈振聪是说他什么来着，就意思就 用了好几个形容词啊， 一连串的，你就发现这个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说大陆，我们刚才不也讲到，也尝试过去找到一些案例嘛，哈，我这还真是找到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她叫韩群凤，就因为家里非常的困难，就把她的患了脑瘫的双胞胎的儿子给弄死了，是溺水而亡。最后呢，她自己也想自杀，但最后她自己自杀没有成功啊，就被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然后在审判之后呢，法院呢，审判过程当中，应该是法院就收到有超过1000人给她签名，写了一个求情书，就请求法官，你必须得在法和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轻判他。最后呢，这是发生在东莞的事情，最后东莞第一人民法院宣判他是被判了故意杀人罪，获刑5年。那我看到这个新闻貌似是说有轻判这么一个嫌疑，那 故意杀人罪判5年， 毕竟也是毕竟杀人罪嘛，只是5年啊。还有一个呢，是2009年的时候，在辽宁抚顺也是一个农村的这个农村民呢，他就去到开发区的管委会举报他们那儿的村干部，说是违法侵占征地赔偿金，最后呢是与村支书发生了冲突，最后呢这个村民他只有16岁啊，在纠缠当中把对方给刺死了，然后是有900多个村民签名为他求情，希望得到轻判。最后呢法院这么认定的，说他未满18岁，认罪态度呢又好，而且是初犯，并且是能够积极的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也已经是取得被害方谅解的辩护意见，这应该也是能够达到一个 所以你看，如果从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来这个看黄洋这个被害案的话，这里面有几个元素恐怕是不一样的。第一，林森浩不是投案自首，第二，他也没有 取得 受害者家属的谅解，而且说实话他的认罪态度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好，就是至少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有这个投毒杀人的动机，他始终都是强调说这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哈，所以可能你要说最后没有办法减刑的话，这几点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他说愚人节玩笑这个一直是他的一方之词，因为从法律的证据上来看，他这件事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后来法官有调查就是他的 电脑的记录，因为实际上这件事情从他投毒到黄洋真正死去中间有好几天嘛， 嗯， 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去救他的这个同学的， 而且 不管是说对，不管是说我可能说我像去医院提供一下也许可能解毒的方法， 嗯，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还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帮黄洋去做 B 超检查，都表现得非常的淡定，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 有发生。 他其实中间是一直存着侥幸心理的， 对， 他甚至说如果黄洋当时我给他检查的时候他激我一句或者他问我一句他都没有， 对， 他好像你听那个意思就是说谁让你不问我的， 对对，而且特别是法官就发现在他的这个电脑的网页搜寻记录里面，他其实在这过程中他也很害怕，他有搜过很多次他的下毒的这个药剂他的一些副作用，然后实际上因为他下的药剂他是实际上会致人死量的几十倍之多，我相信那些网页里面，而且网页里面也都有写到会致人死，所以就是法官也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证据，就是实际上你是知道这个后果的，那确实就是故意杀人，你这个愚人节玩笑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 嗯， 而且刚才我们也讨论到说，比方说刚才说像这个溺死脑瘫双胞胎的这个案子， 嗯， 或者是后面的这些案子也好，我们从情理法的角度来讲，即使抛去法律来讲的话，从情上面可能那个争议不是那么 的 大， 嗯， 对，比方说像这个母亲的这个韩群凤这个母亲的例子，可能这件事情判下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嗯，法律还是有人情味的，但是如果黄洋的这个案子判下来会因此而就减刑的话，那大家不是说法律有人情有没有人情味，而是一定会去质疑这个司法的公正性， 对，可能这个说的难听一点，因为你毕竟伤害的是自己的，就不涉及到其他的家庭， 没错， 对， 嗯，我看到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投票，这应该是凤凰网的是吗？凤凰网的这个 搜狐还是网易的， 好，这是一个有57000多人参与的民调，我觉得这个民调的数字哈，当然它样本还是不够大，但是有一点代表性，我个人觉得它里面四个选项，你怎么样来看林森浩的一审的死刑判决啊？属于舆论干预司法公正，就是说认为有一点问题的，和二审这个难以被影响的，同时呢理解同学感情的，以及尊重法律判决，这四个选项几乎各占25%，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并没有一个太集中的舆论的意见，因为这件事情当中，而且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你觉得一审的死刑判决是否量刑过重，适当和这个认为尊重法律判决啊，这个基本上也都是一半一半的这样的关系，可以说如果要现在二审有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假设二审出现死缓这样的判决的话，恐怕也不会出现一边倒的说认为判决不公这样的情况，恐怕还是会说一半啊，有一半人觉得合适，有一半人觉得不合适这样的情况，而且说归到底，在法律的判决当中做民调，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我个人觉得。 而且你要看他民调设计的题目是怎么样的，就你像前面这个怎么样看待，求情这个事儿，他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是吧？要不然他就说你不会影响同学这个。 在中国的法律设置当中，并不存在一种特赦的可能，比如说。这美国的话，州长、总统可以有一个特赦的权利。你死刑犯，你真的是求刑的话，就是即使判了死刑，州长、总统他有特赦的权利。但在中国，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有特赦的权利，也没有办法通过民调或者公投这样的形式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但是这种特赦一定也是，不管是州长或者是总统特赦，他们一定也是要考虑到他的一个舆论的压力，所以他之所以比方说我采取特赦或者说我不特赦，一定是大多数民意站在这个方向，我不可能去 逆潮流而动， 我不可能去逆潮流而动。但这件事情他如果说根据这个网络民调结果看上去争议性是比较大的，那实际上就没有一个一边倒的一种舆论的。 这个你说到民意哈，我这讲一个故事，这故事还挺长的，也是从别人那看过来的。他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民意到底是能扮演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啊， 就你好的话，他可能是可以监督法律，你要是不好的话，他就会变成强奸法律。他说的这个是1941年的时候，在上海就有一场血案。当时这个血案呢，他实际上是家庭内部的，就上海滩有一个药房的老板，他叫徐祥孙，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典型的长子的形象，好学上进，非常听话。第二个呢，就是败家子儿，就有点像那个谁李双江他儿子似的，你就是天天胡乱花钱。 总之呢，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什么。后来是老二找老大要钱，老大没给，然后呢就争吵撕斗，最后老大是被老大就死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去弄死的，反正只发现一把利斧就劈开他的脑袋。这是故事这么写的。后来呢，你就面对这个环境怎么办呢？他父亲就徐祥孙是个大老板嘛，他就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反应，他说这个事儿我老大已经死了，老二我不能再死。于是呢他就去找人顶罪，顶罪呢又买了一具假尸体，就总之他就想尽办法希望把这事儿给盖了，也花了很多的封口费。然后当时呢上海他是有一份报纸，有一个著名的伪媒体，是伪政权的媒体，叫做平报。然后这个媒体是很烂的媒体啊，它没点什么民族细节什么都没有，它根本就不会遮住这些方面的真相。但是呢他有一天接到一个匿名信，这匿名信就说徐家他有这么一个杀人案，你们必须得报。然后媒体觉得这个事儿他可以去追踪，然后其实呢他当时的追踪就跟现代的这个互联网的环境上是一样的。然后追踪完了之后呢，就很多的民意就来了嘛，就要求处死这个老二。但是呢这个徐老板他我有钱，他四处去打点，最后就说呢让律师跟这个老二说你做伪供，你就说你自己是精神病疯子，然后给这个法官塞钱。最后呢果然就是以这个老二是一个精神病人为这个理由，就把他送到疯人院，案子就这么结了。 好， 后来还没完呢，老百姓就不甘休啊，就接着闹。闹了最后呢，这个法官司法部长他就把所有的各方面的人都请过来一块儿，大家喝个茶，我们来想想这个怎么结啊，主要是要跟民意交代。他说呢，你就接受老二得死吧，但是你之前你老板所有的贪污啊、受贿啊、作证什么我都不追究，但你只要接受你老二去死，最后就这么完了。但是呢，你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你永远都不知道到底老大和老二他们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是过失杀呢，还是怎么着了呢？你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民意是非常可怕。他这个故事告诉你就说，你要是好的时候，他是可以监督法律的，你要是不好的时候，是完全是强奸法律。 好，也挺折腾的一件事情。我这个仍然是保持这个判断，好说这个民意他理论上不应该干预司法的这个公正，但是司法在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民意的这个因素，因为不然的话你做出太脱离社会实际的这个判决恐怕也不能够接受。好，这里面其实恐怕还涉及到将来，这目前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但将来我相信终究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话题，就是死刑的存废的议题。其实在 这个话题要讨论就可以讨论。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已经慢慢展现出来，大家对于死刑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相信随着这样类似案例的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会在大家的心中开始会成为一个问题。最近台湾是恢复执行了这个吉利死刑，其实引起了巨大的这个波澜。那中国按照数据，我们看到公开的数据的话，每年的这个死刑的执行量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排得上前几位的。那现在大家还是相信杀人要偿命，恐怕会有那么一天大家开始会要质疑杀人是不是必须得偿命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但是说到是这个理念的变化，可能要经历的就不仅仅是几个案子的震撼啊，它应该是一个漫长的教育和吸收的过程。 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再会， 拜拜。